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让我们首先来聚焦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战。两个本来是如兄弟一般的紧密的邻国呢，现在呢进入了一个几十年以来的关系最低点。那么美加贸易战对加拿大一方来说给民众的影响会有哪些呢？我们要连线加拿大温哥华中文台记者吕波了解详细的情况。然后我们还要关注一下英国脱欧的最新进展，硬脱欧、软脱欧成为了悬在英国政府头上的一道利剑。在节目里呢，我们还要一起走进冰岛，来看看这座美丽的北极之国如何走出破产，开启新的篇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今年7月1号开始，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最终清单。总理特鲁多指出，加拿大并不想和美国陷入贸易战，但别无选择。加拿大媒体更是评论说，这是美加关系几十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点。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贸政治关系有所不同的是，美国和加拿大是一对紧密的邻居。正因为如此，两国在经贸、外交、国际政治等等诸多领域的合作也是愈发的紧密，兄弟二人的形象早已经深入人心。也正因为如此，加拿大外长方慧兰在公开言论中表示，对于加拿大和美国间的贸易争端以及加拿大的反制措施，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悲伤，并称美方非法、不公平、荒谬和伤害性的措施导致了加拿大的完全对等的报复，那如果继续下去会加大民众的愤怒。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线在加拿大温哥华中文台的记者吕波，请他来介绍一下刚刚开启的美加贸易战给加拿大人民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是否已经体现出来。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未来可能还会有哪些影响因素？好，我们来听报道。 其实在这个美国宣布对加拿大的钢铝材征收高额关税，就是对钢材征收 25%， 对铝材征收 10% 的这个决定之后，加拿大政府就随即就反击了。从7月1号开始，就针对多种美国的农产品，还有食品，还有日用品征收 10% 的关税，同时也向美国的钢材征收 25% 的关税。那么整个的这个征税的清单价值166亿加币，差不多是有126亿美元左右吧。那其实这个整个这个清单来说，可以说涵盖着从生活到这个各个层面都有，到这个包括像对美国的橙汁啊、酸奶啊、番茄酱、巧克力、黄瓜、草莓酱、咖啡、生活用品，像纸巾、厕所用的那个手纸，包括圆珠笔，这些都是要征收关税。另外电器方面，像洗衣机、冰箱、热水器、剪草机、杀虫剂，甚至清洁剂，这些包括游艇，这些全部都是征税的范围。所以其实我们加拿大整个的市场，包括80%的电器都是来自美国，很多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加国其实并没有替代品，包括像这种橙汁加拿大不生产的，还有一些水果其实加拿大也没有。所以说整个的这些征收的范围对整个可以说对加拿大的民众的生活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你那个成本上升，物价就提高，整个的消费者的利益受损，同时你自然就会减少这购买量嘛，然后你商家的销售量就下降，那么整个的商家的收益也会减少，其实这就是一个循环。 那么民众是不是已经可以从日常生活的开支上感受到贸易战的影响呢？吕波说， 到目前涨得不明显，但是实际上有分析家说，在 这个价格战的一两周之内就会有就能呈现出来这个状况。因为我们通常去超市的嘛，它不会那么大幅度的去涨那么多，但大家也在关注着会有什么样的产品在增加。因为可能现在它商家卖的还是，比方说有一些东西还是库存的嘛，那你有新进的东西，包括最直接的，包括橙汁啊、酸奶这些每日要新更新的生产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涨的，但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涨得很明显。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担心的是整个通货膨胀可能都会有一个有变化。那你这个对于这些加国对美国实施这个报复性关税以后，一些百姓息息相关的这些产品，其实很多原来这些商品就比美国高，那你这样一征税的话，那价格非常大，所以最终通胀肯定会上升。而且现在美国他威胁说，如果我们对他进行报复的话，他还进一步对加拿大汽车业还要征高税，那么最终市场上的价格可能未来会，这个汽车的价格可能要涨6到7千块钱左右。所以这个未来北星期三就11号央行要议息，就是讨论这个加息的问题。有分析家说可能会有加息的可能性，如果再一加息的话，那房地产就又受到影响。所以整个的这个目前大家来觉得还是比较谨慎，包括说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变化要出来。 这次的美加贸易战也使得加拿大社会发出了强烈的支持加拿大制造的呼声，而考验政府的则是他们是否可以把贸易战的不利影响从百姓生活中消化出去。 其实大家一直跟美国大家都是好兄弟好邻居，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就已经有一些不包括民间组织，包括一些像我们加拿大最大的一个工会叫 Unifor， 它是一个联合工会，他们就已经喊出这个只买加拿大货的这个行动，就号召大家我们只吃本地的。比方说苹果，我们虽然不是很那么多品种，但我们可以只吃我们 BC 省自己生产的苹果。我们 BC 省有 Okanagan， 就是专门生产水果的之乡，就大家已经从民间开始尽量的去只吃加拿大货，这是第一。第二呢，联邦政府它出台的这些计划虽然说没有替代品，但是要去找替代的供货商，说实话你在短期之内这个成本还是会上升，因为你这个去找替代供货商一定会导致这个东西紧俏，大家都从这儿买的话，那大家这个成本也会上升。民间来说大家就尽量是支持政府，这是表现特别一致的，我们尽量减少去美国购物。因为之前由于这个物价美国比较便宜，很多 BC 他跟美国，我们跟华盛顿州其实就是2个小时的车程嘛，都会去美国，包括有加油啊，包括买一些蛋啊肉制品啊，都会比加拿大便宜。但这一次实行这个贸易战之后，很多民众自发的就不去南下美国购物。那这个本地有很多组织到美国使馆去抗议，这些民间组织。而另一方面，联邦政府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他向这个钢铁产业去做补贴，拨款了20亿加币，主要是帮助这些钢铝企业和受失业的工人。因为你钢铝产品增加的话，一些企业它面临着就是整个成本上升，可能要裁员。那次政府就采取的是辅助业界，包括对工人来说，它采取的是我们叫分享工时的这个措施。什么叫分享工时呢？就是你这个工人如果在这个企业这个效益不好的时候，可能要面对裁员。但是现在他就采取的是这个裁员，我们不是彻底把你裁掉，而是减少你的工作时间，而你被减少的这段时间你可以去申请这个就业保险金，不至于导致你彻底被失业。同时这些钱还用于包括你岗位的再培训，就是政府去给出这些措施，包括对企业对个人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以上是加拿大温哥华中文台记者吕波与我们所做的连线，介绍了目前美加贸易战的最新进展，以及加拿大政府努力消解贸易战对民众生活带来的直接影响。同时呢，加拿大国内也是发出了支持加拿大制造这样的强烈呼声。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当全世界都在探讨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会把世界引向何处的时候，英国人似乎顾不上讨论这些话题了，因为在英国国内，眼下国内的政局呢，因为脱欧问题的立场软硬之分，引发了强烈的分歧。 七月十号，英国内阁两位重要的人物因为反对首相特蕾莎梅的脱欧立场，相继宣布辞职。其中有一位呢，就是人们所熟悉的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对于英国的脱欧过程，约翰逊曾经这样比喻说，脱欧就像是厕所纸一样柔软，而看起来没完没了。过去的两年中，英国人逐渐接受了脱欧是大势所趋，无法逆转这个现实。但到底是硬脱还是软脱，英国内阁分歧严重。可以说这个分歧呢，也是从上层政府直到民间百姓当中。软脱的代表是财政大臣哈蒙德，他强调脱欧不能够损害英国的经济发展和民众就业。而硬脱则是外交大臣约翰逊一方，他要求英国和欧盟应该是一刀两断，干干净净。但问题是时间不等人，因为英国脱欧时间十分的明确，就是2019年3月29日的午夜正式脱欧。那如果届时英国与欧盟间达不成分手协议，英国就会裸退，后果是更加的严重。眼下距离正式脱欧还有不到八个月了，英国政府却迟迟无法达成脱欧的共识。现在首相特蕾莎梅终于拿出了最终方案向内阁摊牌，那果然呢是引发了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脱欧大臣，一位是外交大臣的辞职。好，我们来听报道。 英国内阁成员就首相特蕾莎梅提出的有关脱欧谈判的最新提议召开了长时间会议，直到大约下午三点，约翰逊在同自己的盟友进行商议后，认为自己仍然无法支持这份提议，最终决定辞职。特蕾莎梅已经接受了约翰逊的辞职请求，并任命英国卫生大臣杰里米·亨特接替他的职务。就在前一天，英国内阁另一位重要成员，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戴维斯刚刚宣布辞职。英国政府9号火速任命多米尼克·拉布接任脱欧事务大臣。舆论普遍认为，戴维斯和约翰逊这两位脱欧的坚定支持者先后辞职，是因为他们认为特蕾莎梅提出的有关脱欧谈判的最新提议对欧盟做出了过多退让。上周，特蕾莎梅宣布其有关脱欧谈判的最新提议获得内阁集体支持，其内阁成员已在脱欧问题上达成一致立场，将向欧盟建议在脱欧后设立英国欧盟货物自由贸易区。此举被舆论广泛解读为软脱欧，认为这将导致英国脱欧后继续受欧盟贸易规则限制。特蕾莎梅表示，虽然内阁成员就脱欧谈判的最新提议出现了严重分歧，但最终内阁仍然就此达成了妥协。 两位内阁重要成员的辞职呢，是因为内阁达成了一份软脱欧方案。那为什么英国政府最终会选择一份软脱欧方案呢？首先，脱欧对于英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像一些大企业如空客、宝马、日产等等纷纷表示，硬脱欧会给他们投资英国带来很多的不便。商界的抗议也为首相提出软脱欧方案提供了支持。第二，软脱一派开始发声，比如财政大臣就表示，如果经济恶化，那么就没有更多资金用于公共开支，英国还不得不搞财政紧缩。第三，坚持硬脱欧的像约翰逊等人并拿不出另外一个方案，一味的去反对肯定也是站不住脚的。最终虽说分歧依然存在，但是内阁整体表示他们全力支持首相特蕾莎梅的软脱欧方案。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分析人士认为，戴维斯和约翰逊的辞职暴露出英国政府内部围绕脱欧问题的争斗，而争斗的焦点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硬脱欧和软脱欧两种理念之间的分歧上。大致来说，硬脱欧派主张英国彻底脱离欧盟和欧洲单一市场，让英国全面掌控边界、移民和司法政策；软脱欧派则主张不要彻底与欧盟决裂，以便让英国继续留在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如果英国政府内部其他硬脱欧派高官也效仿戴维斯和约翰逊辞职，可能将进一步动摇特蕾莎梅的首相地位和权威，同时还可能引发英国政府内部围绕脱欧问题的新一轮政治争斗，进一步拖累脱欧进程。英国内阁的内部分歧将直接导致与欧盟的脱欧谈判进展缓慢，进度大幅落后于预期，增加谈判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谈判无果而终的风险。据悉，欧盟正就无法如期完成谈判制定预案。英国媒体认为，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英国经济可能遭受重大打击。 那么面对着英国拿出的这一份脱欧的方案，欧盟方面怎么看呢？一方面，欧盟也深知首相的新方案得来不易，不能够轻易的去否定它。另一方面，欧盟也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它不会让脱欧之后的英国继续享受特殊待遇。欧盟一直表示，英国不能够对单一市场挑挑拣拣，也就是选择性的接受对自己有利的欧洲单一市场的某些规定和原则。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冰岛。说起冰岛，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风景如画的北欧风情，远离尘世的独特的靠近北极的那样一种风光。另外呢，就是著名的冰岛鳕鱼。不过，这个看起来宁静美丽的小国，曾经在2008年上演过一出国家破产的惊天悲剧。长期以来，冰岛靠着丰富的海洋资源，日子过得相当不错。进入21世纪，冰岛人决定要更往上走一走，他们抛弃了传统的实业，将渔业类的金融资产卖到了海外。冰岛开启了一个国际渔业的期货交易之路。在最疯狂的时候呢，冰岛人几乎是全民炒股，工人们不再上班，而是开始去炒股票，鱼市场的老板呢也直接停业做起了基金，冰岛大学的老师们甚至放弃了自己的课业去转而学金融，甚至连清洁工都可以说出对冲基金的构成。就在最疯狂的时候，黑天鹅悄然而至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导致美国经济遭遇重创，华尔街一片哀嚎，欧洲告急，多国经济陷入了违约的困境。那这时候的冰岛呢，自然也到了梦醒时分。大肆的举债杠杆导致冰岛经济结构异常的脆弱，一大波债务危机之后的所有的泡沫几乎都炸裂开了。最高峰时，冰岛全体国民平均每人负债33万美元，国家层面的债务总额超过了 GDP 的 850%， 冰岛政府宣布国家层面破产。其实冰岛人还是挺幸运，毕竟全国仅有30万人口，船小好掉头。在经过了一系列深刻的检讨之后呢，冰岛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业和清洁能源科技。到2015年的时候，冰岛的 GDP 增速为 4%， 通胀率为 1.6%， 失业不到 5%， 政府预算基本实现了平衡，冰岛人均 GDP 终于回到了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那么是什么帮助冰岛人快速地从破产中走了回来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把冰岛从破产地狱中拉回来的那颗救命药，还是冰岛自身几个优势的实业资源：渔业、地热能以及冶铁。冰岛的故事到此为止。这个小国呢，就像是做了一场美梦，一开始过高的估计了自己，不愿意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甚至扔掉了本行，抛弃了自己的优势产业。不过好在冰岛人还是勤劳和聪明的，他们已经走出了经济危机，重新开始经营自己美丽的国家。现在呢，冰岛也成为了全球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外国游客前往冰岛经典旅游线路呢，就是租一辆车子绕着冰岛的一号公路做一次环岛之旅。而现在更多游客再次进入冰岛，不光是做常规旅游，还要去那些靠近北极的美丽小镇住一住。好了，下面我们就一块走进这样一个童话般的冰岛小镇。 从一号环岛公路上的著名景点阿克雷里开车约70分钟就能抵达冰岛北部的西格吕菲厄泽小镇，这里距离北极圈不到40公里，色彩斑斓的房屋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谷中。这片绿色的房屋是镇上的热门酒店，拥有68间客房，在旅游旺季总是供不应求。 And what we have here is a hotel located by the harbor.So our customers or the visitors, they can really experience the local culture from the window of their room, where you can see the fishermen come in the afternoon or go out in the morning. So that in itself is very unique. 西格吕菲厄泽曾是冰岛繁荣的渔业之都，同时也是世界的飞鱼之都。不过由于过度捕捞，飞鱼资源逐渐减少，曾经辉煌的港口依然能看到渔民的身影，但已经没有年轻人愿意从事这项艰苦的职业了。 As soon as 1950, it had become the fifth largest town in Iceland, with the population having grown from about 250 people to over 3,000 with a full year residency. But in the summertime, when the herring season was going on, there usually were 10 to 12,000 people in town where the herring was our gold. 如今在这里，游客依然能够捕捉到昔日辉煌的飞鱼之都的影子。距离港口不远的海鸥67号是一家由渔业加工厂改造而成的啤酒厂，这里生产各式啤酒，成为了游人们必到的特色景点。 The most recommended is definitely the Herring House Museum, the Boathouse Museum. Of course, we have restaurants here that are selling food, and we have other activities that are recommended. I know for the cruise lines that are sailing here every summer. 七月初，这里还会举办一年一度的民间音乐节，小镇居民会穿上传统的渔民服饰，和游客一起载歌载舞。随着天气转暖，水上各种活动也会逐渐展开。山脉、湖泊和黑色的沙滩吸引了大量徒步旅行的人，而在冬季，这里是滑雪爱好者的天堂。冒险者甚至可以乘坐直升机飞到高山，开始滑雪之旅。来到这里，游客们能够领略冰岛四季的纯粹美丽，一览这座冰与火之岛的极致魅力。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去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这里呢，本来应该是个凉快的地方，但是2018年这个夏天，天气却遭遇了罕见的高温，甚至引发了一些人因为高温而死亡。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对此的介绍。 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全省已经有至少16人死于与罕见高温有关的原因。而在蒙特利尔地区，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1人。星期三，也就是7月4日，蒙特利尔市公共卫生部门桑特·莫黑亚勒的负责人大卫·凯瑟接受了加拿大广播公司的采访。他说，蒙特利尔的死者是健康上已经有问题，而且家里没有空调的人。他说，这些人并不是死于中暑，他们本身已经有病，在家里非常热的情况下，身体承受不住，从而导致死亡。凯瑟医生同时表示，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正在挨家挨户地探访那些身体不好、家庭居住条件差的市民，了解他们是否需要医疗护理，或者是否需要去有空调的避难所暂时居住等等。蒙特利尔市的女市长瓦莱丽·普朗特星期二曾经举行了一个发布会，他在发布会上说，市政府目前已经筛选出大约5000个家庭，认为这些家庭在高温下需要协助。到目前为止，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已经走访了其中的1300个家庭。蒙特利尔市卫生应急机构与赫让斯·桑特表示，自从这场罕见的高温来袭之后，这个部门每天都要收到大约1200多个电话，比平常最繁忙的日子要多30%。星期三早上，在一份声明中，这个应急机构要求大家，如果你仅仅是因为太热而感到不舒服，不要马上拨打911，应该首先寻求朋友和家人的帮助，或者先给811打电话，获取有关的健康提示。911线路是为了救护那些有生命危险的人。这个应急机构的负责人伍丽莎表示，现在约赫让斯桑特已经达到了服务能力的极限，急切需要市民们的大力合作，才能保证提供优质的服务。蒙特利尔市政府也宣布了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延长公共游泳池的开放时间，呼吁人们去公立图书馆、大型购物中心等有空调的场所。加拿大环境部的气象学家亚历山大·帕杭表示，这个星期一7月2日，蒙特利尔市中心的最高气温达到 36.6 摄氏度，打破了1931年以来的记录。1931年的夏天，蒙特利尔市在麦吉尔大学采集到了 36.1 摄氏度的气温记录，一直维持到这个星期一。帕杭还说，不仅仅是蒙特利尔，魁北克全省许多地区的气温都打破了历史记录。他说，尤其是这一高温持续了将近7天，加上超高湿度，